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1926年八月中旬，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发表了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 简单的战友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蒋介石的这个做法还算聪明，愚公牺牲自己，避免国民党内部纷争，保全北伐基业，树立自己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于私如果真打起来，不仅要对付汪精卫，还要防备新桂系背后捅刀子，打败仗的概率就跟买彩票中不了奖一样高，很容易声威扫地。此外还有一点，他自己主动下野，可以大大缓解儿子蒋经国在苏联的危险处境。蒋经国是1925年去莫斯科留学的，看来蒋介石当年也没料到自己会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要不然也不至于愚蠢到把亲生儿子送到苏联当人质。四一二政变之后，已经在苏联成为共青团员的蒋经国马上宣布跟父亲决裂，指责老爹叛变革命，加入了声讨蒋介石的队伍。可是即便如此，蒋经国还是被贬到了西伯利亚，当了一名不受待见的小兵，算是作为人质被扣留在了苏联。这一境况直到西安事变国共再次合作后才得到改善。1937年蒋经国与患难中相识相爱的白俄罗斯媳妇蒋方良历经周折转道回国，到回国之后就开始积极辅佐父亲大人，未见任何隔阂。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蒋经国在苏联宣布与父亲决裂实际是权宜之计，因为不这么做的话，他能否活命都难说。就在蒋介石辞职后不久，在西伯利亚当小兵的小蒋又重新回到了莫斯科，虽然依然是个人质，但莫斯科的环境那可比西伯利亚好得多了。下野的蒋介石自是有些落寞和孤寂，不过远离政治风暴中心的蒋介石正好腾出时间去好好思考并且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严格意义上来说，蒋介石已经先后有过三次婚姻了， 第一任夫人毛福梅不识字，小脚，他们呢是封建包办婚姻。那个时候的蒋介石呢还只是一个15岁的冲动少年，毛氏则大他好多。虽然二人有蒋经国这么一个孩子，但是他对于毛氏并没有爱情。第二任夫人姚冶成本性善良，原本是一个妓女。这一段婚姻呢算是蒋介石一时冲动下犯的错，他实际上不怎么喜欢姚冶成。蒋介石的小日记本里既有大量对姚冶成不满意的地方，说对方只会打牌，自己生病时还得不到对方的照顾和关心。第三任夫人是前面提到过的陈洁如，是蒋介石花费了相当精力才搞定了一个少女，但是他依然不是很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陈洁如的消费观有问题，不会持家，爱逛街，喜欢追求奢侈品。寻寻觅觅，蒋介石最后看中了宋美龄。1922年两人初识于在孙中山家中举办的一次联谊性质的聚会，之后的四年在已婚男士蒋介石的努力追求下，二人从普通朋友关系发展到情愫渐生。蒋介石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无数次提到宋美龄，诸如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今日思念美妹不已，终日想念梅林不至也。梅林就是美龄，与三弟叙谈，情绪绵绵，相连相爱，为此烧得人生之乐也。三弟也是宋美龄的别称。诸如此类的信息等等等等。19世纪的80后的情话肉麻程度啊，丝毫不输于20世纪的80后。真是想不到，平时不苟言笑的酷哥蒋校长居然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不过蒋介石娶宋美龄所面临的阻力那可不小，除了大姐宋霭龄特别想把小妹美龄嫁给蒋总司令强强联合之外，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哥哥宋子文和母亲宋太夫人都反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恋爱关系。宋庆龄和宋子文此前一直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亲共政策，自然不希望小妹嫁给他。而宋太夫人则对蒋介石的复杂情感史和婚姻忠诚度有所担忧。蒋介石有妻有子不说，还有妾有情人，我的三丫头岂能嫁给如此一个有复杂婚事的男人呢？所以二人的婚事就被一拖再拖。蒋介石呢，为了抱得美人归，可谓是拿出了浑身解数，想了好多个奇招才说服了美妹的娘家人。奇招一，1927年8月蒋介石把现任夫人陈洁如忽悠到了美国读书，这一去就是五年。等后来陈洁如回国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一切都已是物是人非。奇招二，蒋介石写了一份内容比较虚假的婚姻状况说明，在销量极大的申报上连登三天，内容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世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为传闻失实，一资小祸，专此奉复。这当然是一个面子工程啊，那就是给宋家人看的，尤其是给外界人都看看，让大家呀面子上都过得去。堂堂宋氏豪门三小姐，那岂能嫁得不清不楚啊？蒋介石登报声明后，立即向宋美龄求婚。令人感动的是， 在蒋介石事业陷入低谷兼未禀明女方母亲兄姐的情况下，宋三小姐居然接受了求婚。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或许也掺杂了些许女性容易泛滥的同情心吧。求婚成功的蒋介石怀着喜悦忐忑兼具的复杂心情东渡日本，探望了在神户看病的宋太夫人，用自身表现争取到了宋太夫人的允婚。1927年12月1日，蒋宋顺利完婚。蒋介石成功抱得美人归，可是汪精卫就惨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27年8月中旬，汪精卫发布迁都南京宣言，宣布正式迁都南京，结束了武汉为期8个月的首都历史。汪精卫以为蒋介石一走，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可是到了南京，他才发现李宗仁和白崇禧拥兵自重压根不把他放在眼里。要说李宗仁白崇禧有野心，那也是正常的，毕竟权力是个好东西，保住甚至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已经成了接近权力之人最大的乐趣，少有人能够例外。野心勃勃的李宗仁为了压制汪精卫，把国民党的极右派西山会议派又给请了回来，因为新桂系属于半道参加革命，只有军权，在党内没有相对应的地位。汪精卫之前已经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蒋介石也宣布他们是非法组织。结果呢，李宗仁先斩后奏，单方面宣布撤销有关一切处分，然后才报告汪精卫说，汪主席，我们已经处理完了撤销处分事宜，现在咱们全党讲究团结合作，你呢也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吧。李宗仁的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激怒了汪精卫，你们的做法不合程序，必须由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这要说到打仗啊，李宗仁肯定是一把好手，但是要论搞政治权谋，他的水平还差得太远。他属于那种有三分颜色就敢开染坊的人，完全不打算对汪精卫妥协。就在李宗仁和汪精卫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一场北伐以来最大的危机正在向他们步步逼近。1927年8月25日拂晓，长江南京段江岸晨雾迷茫，久违的孙传芳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忙着指挥手下们偷渡长江。这位兄台贪黑起早，辛苦加班，职业精神的确可嘉，只可惜职业蓝图比较邪恶，因为他这一次过来就是为了把南京国民政府一网打尽。尽管孙传芳有干爹可以借钱借兵，但是为了彻底干掉北伐军，前后数次大败亏输的孙传芳毅然决然地选择倾家荡产，投下血本再干一票，最终凑了约6万人马。为了保证这一趟不白来，孙传芳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他选择的进攻时机很不错，北伐军刚在徐州吃了一个大败仗，士气低落，蒋介石的下野令黄埔系军队失去了主心骨，军心不稳，李宗仁正忙于搞内讧，注意力分散，野心家唐生智根本没打算停止东征，依然陈兵长将威胁南京西侧，李宗仁 必须分兵防守。再者，孙传芳选择的登陆位置十分的要命啊，这可能跟他的情报工作做得好有关系。因为只有对对手的兵力布置了然于胸，才能找到最合适的登陆位置。当时桂系第七军主力布置在南京西面防备唐生智，黄埔第一军主力驻守在南京东面的沪宁铁路一线。第一军的兵力部署方案是蒋总司令下台之前决定，因为这一方案既能防备北方的张作霖南下，也可以让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一带的他更有安全感。总体来说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针对北伐军的这种兵力安排，孙传芳做了详细的研究和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孙传芳发现了北伐军的一处防守疏漏，也就是南京东侧的龙潭镇一带。这可是一个便于他搞破坏的最佳登陆位置。龙潭四面多山，一旦占据这几座山，就可将其打造成易守难攻的堡垒。镇上还有一处要害的位置，龙潭火车站，一旦占据它，就能切断南京上海铁路，也就是沪宁铁路，就能切断北伐军东西方向的联系，也就是黄埔系和桂系的联系，有利于迅速拿下南京。最后，孙传芳的这临门一脚非常犀利，躲猫猫想不被发现都很难，更别提策划6万余人参与的偷袭啊。要想不被发现，或尽可能晚的被发现，其难度是不言而喻。好在孙传芳的自然地理知识跟数学水平很不错，他选择了最合适的天气、浓雾和时间，人最容易犯困的凌晨，也选择了最合适的渡江地点，离他的登陆位置龙潭镇航渡距离最短，这样可以保证其主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渡过长江，用时越短，被守军发现的几率就越低。顺便一提，为了不被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发现，他还拿钱收买了这支海军的头头，海军司令杨树庄，跟对方建立了统一战线。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显然，孙传芳在知彼上干得相当不错。实际上，孙传芳也相当的知己，自己最精锐的北洋第二师已被北伐军打残了，其他部队战斗力又一般，如果说是正常交手，绝对不是北伐军的对手。为了尽量挖掘手下们的战斗力，他特地向前辈项羽学习了能够将软蛋和怂人逼成拼命三郎的绝技破釜沉舟，只让士兵带了几天的干粮，待士兵渡过长江后，就把船只悉数运回北岸，叫大刀队看管。什么意思呢？准死不准退，打吧。由于孙传芳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以至于在其拿下了龙潭火车站及其周围的制高点之后，被突如其来的敌人打懵了的北伐军才完全回过神来。最危急的时刻到了，胜可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有望，败则南京政府覆灭，北伐军的主力黄埔系和桂系都将不复存在。南京城闻风震动，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人心惶惶，收拾行李准备逃难。连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也不例外，他也打算带着南京附近的第一军跑路了。据说这是因为老上级蒋介石在走人之前叮嘱过他， 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保存好敌军的实力。关键时刻，李宗仁找上门来了，他没法不过来。白崇禧出差去往上海搞军费，黄绍竑留在广西看家，实在是没人能商量。再者，情形如此危急，桂系孤军奋战，独木难支，太容易完蛋了，必须得让第一军出力作战，戮力同心，共同解决孙传芳。虽然何应钦的脸皮比较厚实，但是当着李宗仁的面逃跑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呢，二话没说留了下来。桂系和黄埔系的两位巨头统一认识之后，认真分析完当前形势，就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李宗仁指挥桂系悍将夏威和李明瑞率第七军主力攻击龙潭车站附近的栖霞山一带的敌人，何应钦亲自指挥第一军反攻龙潭车站，两路大军同时从西向东发起反攻。理论上这真够孙传芳喝一壶的了，但现实是两路大军分工配合，通力协作，牺牲巨大，进展不大。这是由两大原因造成的。一来，孙传芳的军队占据的大都是制高点，第七军的反攻属于仰攻，难度很大。二来，孙传芳占领了龙潭火车站之后，第一军被其切割成了东西两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战斗力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西部并非第一军主力，在孙传芳的优势兵力面前，在被破釜沉舟逼成拼命三郎的敌军面前，第一军着实占不着便宜。这说来也是凑巧，战争爆发时，从上海打道回府的白崇禧正乘坐火车朝龙潭车站方向而来，走到半道刚好赶上大战，白崇禧遂下车就近指挥东边的第一军主力由东向西攻击龙潭火车站。就这样，北伐军打出了完美的反攻。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北伐军将会如何反击孙传芳呢？蒋介石为何又复出了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历史深处的民国》这本书的演播者，北京电台主持人殷超。有句话说得好，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么同样，《历史深处的民国》这个系列书籍就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语言诙谐幽默，不失儒雅，内容浅尝辄止又不乏深度。作者江澄手拿把攥地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说的那叫一个痛快，酣畅淋漓，真实的我演播的时候无比的享受。感谢作者江澄，感谢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也是我的同事张雅娇女士，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希望以后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一起分享这些不但美丽而且有趣的灵魂和故事。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